你看好不好啊？ 去。 请听池小秋在《三让椅》这场戏当中的唱段。 Thank you. 到春秋天， thank you。